攻读出谷记第39章。以后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做了圣所内行李穿的祭服，也做了为亚朗穿的圣衣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用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了厄弗的，就是将金子锤成了薄片，切成细线，以织工编织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毛线和细麻之中。为厄弗德做了肩带，结在厄弗德的两端，连结在一起。那将厄弗德束在身上的带子，像厄弗德一样做成，与厄弗德连在一起，是用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成的，全按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将两块红玛瑙石修好，嵌在金框内，以刻印之法雕刻了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，将金框安在厄弗德的肩带上，作为以色列子民的纪念石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又以绣工用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及捻的细麻做了胸牌，像做厄弗德一样。做的胸牌是方形的，双层，一拃长，一拃宽，上面安放了四行宝石，第一行赤玉、青玉、翡翠，第二行紫宝石、蓝玉、金刚石，第三行黄玛瑙、白玛瑙、紫晶，第四行黄玉、红玛瑙、水苍玉，这些宝石都镶在金框内。宝石上有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，按他们的名字共12块，按刻印的方法，每块刻上一个名字，代表12支派。在胸牌上做了金的链子，像绳子一样拧成，又做了两个金框和两个金环，将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端，将两条金链结在胸牌两端的环子上，把两条链子的另两端结在两框子上，把两框子结在厄弗德肩带的前面。又做了两个金环，安在胸牌下两端，靠近厄弗德的内边缘上，还做了两个金环，安在厄弗德的前面肩带的下边，靠近厄弗德带子的上边与肩带相结连的地方，用一根紫绳把胸牌的环子系在厄弗德的环子上，使胸牌结在厄弗德的带子上，免得胸牌在厄弗德上移动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又为厄弗德做了一件无袖长袍，是织成的，全为紫色。长袍中间有一领口，像战袍的领口，领口周围向上边，捻得破裂。又在长袍底边上用捻的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做了16，又用纯金做了铃铛，将铃铛系在长袍底边周围的16中间。如此，在长袍底边周围，一个铃铛，一个16，一个铃铛，一个16，类型敬礼穿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为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做了细麻长衣，是织成的，也做了细麻的礼冠、细麻的华丽头巾、捻的细麻布裤子，又用捻的细麻及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编织了腰带，全按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又用纯金做了圣冠上的牌子，在上面上雕刻印章，刻上了祝圣于上主。又用紫色绳子将这牌子系在礼冠上， 全按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帐篷、会幕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，凡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，以色列子民都照做了。他们遂把帐篷运到梅瑟前，即帐幕和帐幕的一切用具、钩子、木板、横木、柱子、卯座、染红的公山羊皮的顶罩、海豚皮的顶罩、做屏障的帐幔、约柜和杠杆、赎罪盖、供桌和桌上的一切用具、供柄、纯金的灯台与灯盏，即摆在灯台上的灯盏及其一切用具、灯油、金祭坛、妇里的油、馨香的香料、帐篷的门帘、铜祭坛、祭坛的铜格子、杠杆和一切用具、盆和盆座、庭院的帐幔、柱子和卯座、庭院的门帘、绳子和橛子，以及一切为会幕圣所内使用的器皿、圣所内行礼的祭服、司祭亚朗的圣衣和他儿子们进司祭职的衣服。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一切工程，全是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梅瑟查看了一切工程，见他们所行的完全是照上主所吩咐的，遂祝福了他们。